唱的怕黑的女人，我想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危机感啊，她会很担心自己年轻时候囤积下来的这个财富啊、事业啊、男人啊，有一天突然就不见了啊，她会变得很紧张，于是呢就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美容，然后买化妆品、买衣服啊。可是她忘记一件事情，奥黛丽·赫本的胸部也会下垂，好不好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衰老这件事情。气质呢比样貌更重要，气质是和年龄无关的。30岁之前我们的长相都是爹妈给的啊，很难改变。30岁之后相由心生。所以呢当我们的胶原蛋白不给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血脂啊变得更加的丰厚啊，这部分的筹码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从容啊。到那天啊，我们就会跟身边的小妹妹们说啊，不要看姐姐老了啊，但是我们的芳华依在啊。所以呢在一个电梯里面遇到了身边全是比自己漂亮曼妙然后年轻的女孩的时候，我们也要抬起我们的胸啊，胸膛，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爱自己吧。这首歌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时间的味道》。 你不妨

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 裘海正，她是80年代的女歌手，和伊能静、方文琳同入歌坛，当时三个人被称为飞鹰三姐妹。不过我们最为熟悉的版本应该是这首歌的作曲人尤鸿明演唱的版本。继续要听的歌，黄舒骏《未央歌》。 等大雨很想抱上你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情缘，只是不知道秋冬的那是否就是林叶梅，在未央阁的飞鸣声中，多少人为他魂萦梦牵，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竟有一点小小的甜美。 这是1995年黄舒骏词曲并且演唱的《未央歌》，听歌词“令艳梅，同笑闲”，你就知道他也一定受到了陆桥先生《未央歌》小说的影响。《未央歌》是华裔作家陆桥的著名小说，反映的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吴宝生、令艳梅、同笑闲，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当中，在平静纯洁的象牙塔内，他们彼此为挚友，有爱有怨，

烟火已经烧了夜空，晚霞还留恋着不肯走。有些结束不能到永久，陪你跳最美的一支舞。花和句号深藏在心中，我们要靠着它再联络。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喜欢就不要让它走。 小虎队演唱的《不要难过》，被自己在乎的人忽略会很难过，而更加难过的是你还要装作不在乎不 care， 其实你相当在乎。人生不是演戏，千万别去拼演技，真实才会有所回应的。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来自 Aline，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更 谁？ 两个阶段，首先心里必须要有自己，才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心里必须要学会忘记自己，才能够看到和自己并存的现实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当中真实完整的样子。刚刚听过的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Aerosmith 演唱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我不想忘记一件事情。 Forever,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you.

Michael Rogen 1984年华纳唱片给麦当娜发行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Like a Virgin， 虽然之前他已经推出了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呢首首都成为了当年美国酒吧夜总会的必放曲目，可是真正的走红还是这张收录了 Material Girl 物质女郎 Crazy for You 以及 Like a Virgin 的这张专辑啊。他示范的内衣外穿跟露肚脐立刻成为了当年全球流行的风尚，而且呢这首 Like a Virgin 也是流行音乐杂志滚石和MTV 音乐电视联合评选出的自1963年以来世界最伟大的100首流行歌曲之一。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心的距离》。 当然不明显，试着